one curse. 又似追土大会啦，又似追思会，唔好吓台啊！ 圣土大会喎、 啊，斯文啲 啊！拍拍花姐， 喂，嗱，头先阿高 Sir 你记唔记得啊？佢话唔好搵只手啊，扮枪啊，指住人啊，记唔记得？ 系啊， 所以要小心啲。有时啲嘉宾嚟到咧，佢哋咧有啲禁忌啊，都会。咁啊，高 Sir 咧都好多谢啦，佢喺诶头先喺温哥华，佢个仔毕业啦，咁佢唔温哥华唔记得错，即系去 加拿大，总之去加拿大系啊。 咁佢特登帮我哋拍了一段片啦，多谢晒高 Sir 啊！咁啊，高 Sir 咧就带俾大家好多欢乐，系咪咧？ 系 系啊，因为我哋 哇即刻Sir低咗， 即系每一个嘉宾咧都会有 好 有特色噶。咁啊，咁咧就因为今日咧就有人问我哋，咦点解冇话咩迪 Sir 啊、阿简 Sir 啊嗰啲？咁其实咧因为佢哋都好忙嘅，即系唔系话我请要请就即刻请到嚟嘅。咁但系 系咯，你估问米咩一请？上嚟 嘅啫，仲要請曬咁多個嘅啫，係。 係啊，但係佢哋即係都好多謝啦，佢哋都衷心祝福我咁啦。 又衷心祝福你，即刻開第二季。 係啊係啊，你話點啊點啊？ 嗱 講得 我話點啊點啊？ 講得出做得到。 好啦，呢個時候咧， 成功爭取。 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唱一唱咧，就阿炮灰咧，咪炮灰个鬼才嚟嘅。咁啊，佢除咗咧，即系识得设计啲 poster 咧，仲识填词嘅。咁原来佢当年咧就话佢顺风围嘅李白之称我有。 顺风围， 佢自己自吹自擂。 李白写诗 喎。其实首先顺风围喺边度啊？ 喺屯门嘅，屯门嘅。顺风围有冇奇案发生过啊？ 冇 喎， 李白我唔係李白我睇唔到，李克我睇到， 好順你 啦。咁咧就阿炮灰咧就係成日係即係填好多嘅歌詞啦。 嗰啲鹹歌嘛，即係佢填嗰啲。 你唔好成日諗啲鹹嘢啦，阿炮灰好正經㗎。 又鬧啦，又話自己唔啱啦。 喂，啱啱咪後我真係俾佢鬧。 好啦，咁 對白又講唔啱又倒寫嘢咁大佬。 好啦，咁阿炮灰咧就平時填 飯盒冇得食， 填咗啲好精彩嘅歌詞咧，佢就會掟上去個奇幻迷會。奇幻迷會是我們一個即東投的一個附屬組織來的，咁我們最近都設計了 T 恤啦，咁啊，炮灰而家著住嘅呢件，俾大家睇睇。 點解散水先嚟賣嘅呢個嚟？早啲唔賣。 冇啊，籌款著草啊嘛。 著草嚇， 著幾粒都係啦。 咁同埋仲有亦都有阿呢個 model 起身俾人睇下啦。 轉個圈。 係啦，咁呢啲 T 恤嚟緊，我哋都會買，即係都會售賣嘅。咁聽日喺我哋嘅 function 第二季嗰陣時候 都會售賣，咪要籌期啊！ 籌期咪就開第二季咯。 臨咗呢度兩人一筆 嘅， 唔係 啊！ 我送俾你炮灰，冇我唔收你錢。 佢嚟上市集資又誇張一大步。 好啦，咁啊講開頭先講開炮灰咧，就會設計咪成日會填一啲無聊嘅歌詞啊咁啦。 人人都知啦。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要唱一隻咧，我覺得佢填咧係即係最好嘅，我覺得。即係佢其實佢平時好多都唔啱音，但係呢隻咧就比較上咧，我覺得接受到啦，即係喺個水平裏面，咁我覺得可以嘅，可以唱出嚟嘅。咁不如我哋一齊唱一下好嘛？佢帶領我唱啦，咁過癮。我好中意呢啲好土炮嘅啲創作嘅。 唱啦，快啲。 好嚟啊！一、二、三， 哇，好緊張。 到時代高峰， 高處未算高。花姐在冷笑，东头前无路，冬粉在身边发出警告，举高是阔步，虽知此东头晚了半步，胆小的凶徒绝不愿停步，变态染血路，肢解无命途，明月影监仓。配个孤高，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尸体套尽手中指模，必须坐龙牢。花姐称女王，永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根根自傲，抹去了眼泪。告别东头路，让佢攀险峰，再遇天比高。 好嘢！系咪再次？最屘嗰两句唱多次我自己。 使唔使 end 歌咧？ 吓咁惊？喂，咁即系其实点解你会填得出啲咁嘅咁？ 让佢攀险峰，再开 season two， 好吗？系 唔啱音喎。 唔啱音，啱咪得咯，系咪先？ 啱就得， 啱听咪得啦。 音啫。 不如 問下我哋在場一啲朋友啦，即係覺得即係依啲咁嘅創作咧，即係 二次創作， 二次創作有咩感想咧？有啲人就覺得喂，呢啲好低檔次喎，呢啲唔夠 high 喎，咁樣咧會唔會咧？ 佢蝦咪佢蝦咪揾林夕咯， 賣文咯， 係咯。 唔係其實即係一個奇案節目咧，就要有唔同嘅風格咧混合埋一齊咧，其實都幾難控制。有時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都會驚不倫不類，即係大家唔知道會點睇咧。即係通常啲 係點啊？撒啲鹽花， 撒啲鹽花係咪啊？即係搞下啲 get 咁 啊 嘛 先。唔係啊，其實你放禮拜三咧，阿花姐就好文靜噶嘛，禮拜五佢醒神咗好多。 好跳脱噶嘛人係嘛？ 你兩個又係想 sell 自己？ 唔係啊， 而家傻豬嚟。 依個就係適合唔同嘅奇案迷啦，係啊。即係你文靜嘅一面斯文，其實表面好斯文，其實勁 open 咁啊嘛。我哋就引發咗你獸性嘅一面。係啦，冇錯啦。 咁即係花家姐嘅。 我俾你休息下，然後禮拜五就可以解放啊。 咁樣嚟到俾個 仲要兩個人幫你一齊解放係咪先？ 係咯。想點啊你哋？喂，但係有啲人咧，即係我知道啲聽眾咧就好中意我哋好認真咧去講案件嘅，即係最好唔好講笑話，即係一個笑話都唔好講。最好咧認認真真去研究嘅，咁有啲人就會覺得，誒、哎、咁樣又好似好悶喎，不如中間加啲即係啲笑位啊， 唔係咁個個個個人有福，咁多人咁多種， 百貨對百客係咪？ 咪咯， 嚇 咁有時咪會係搞笑少少啊，有啲輕鬆啲啊，譬如有時你啲案件你都唔會係講到真係又殺人又劏人噶嘛，有啲 好似冇乜 噶 喎。 唔係，例如呢個六合彩， 六合彩咩？ 六合彩 問題咧，我記得我做大佬， 你又唔記得 你又唔記得我啦？ 你同埋你諗下，有陣時就算劏人殺人都有一啲配合翻現代啲笑位，譬如話收下兵嗰啲 咁。收下兵，不如咁啊，我哋問下我哋即係老成持重嘅一個去海外嘅企鵝迷Sam， 因為我見阿 Sam 咧就已經好多人生經驗啊，相信你係啦，即係不如我 老咩？ 唔係咁，唔係啊，我可能老過你㗎，你唔好講，你唔好話啊，真 係五十幾都 係啊，出唔出鏡？ 出咗啦！ 好，系啊，請講幾句啊！即係你會中意咩風格啊嘅形式，或者係中意啲咩內容啊？ 我諗你睇翻個故事啦， 係咪啊？故事性質 其實兩種都有，即係有各有千秋嘅。 係 有時 serious 啲，或者睇翻個你需要幾多時間啊咁樣。但係有時當然有啲位插啲笑料都有佢嘅好處。 係咁，你聽呢個節目嗰個習慣係點咧？即係例如話係中意睇 live 啊，或者定係 live 我最中意睇啲 live。 點解咧？ 新鮮啲啊嘛！ 新鮮啲，新鮮啱啱即係個屍體啱啱 咁咪仲得，即係嗰種感覺係同你哋一齊啊嘛！ 嗱，互動 性 係互動性係啦，之後就 即刻喺個 channel 度鬧你啊嘛！ 睇波樣咯，嗱，問下 冇錯啊，冇錯， 係咯，係啦，睇波樣啊，你即係翻後睇，都唔係話唔好睇，但係就 都你冇啊，我知好耐㗎啦， 會睇 人所共知啊，簡直係 即係眾所端知你係咩 你唔好睇佢歌詞咩？經得起波濤嘅有先得㗎。 所以點解諗啊？如果你賣波， 經不起啊！ 呢個字 唔 係經得起。 所以點解我要揾阿 Maria 嚟做嘉賓？ 如果係有啊，就去咗低俗頻道㗎啦，係咪先？ 都能夠做到， 唔好意思。 咁乜嘢啊 ？Maria 真係犀利嘅。咁點啊？即係你會中意睇 live 嗰種氣氛嘅。 係，冇錯冇錯。 好熱鬧啊！即係 好似要覺得自己喺埋度咯。之後有之後嘅嘢。 有時見你都有講嘢喎，係咪 ？Chat room 都見你有時有講嘢㗎嘛。 因為我唔好意思，因為我唔識中文咧，所以就有時 唔識中文，但係點解講得咁流利嘅？ 識講唔識睇，唔識寫，所以就要就一就咯。 係啊，咪就係咯。 但係你係葡國人啊，本身係咪？ 一半一半啦。 哦，咁但係聽嗰時係完全 聽 OK 嘅，聽 OK 嘅。 係，但係你同香港嗰個關係係點樣？即係 冇乜關係。 香港有咩關係？ 即係會香港有親戚。 即係佢意思係咪兩邊走？ 係兩邊走。 少啲少啲少啲。 直頭係澳門人。 冇親戚嘅。 哦。 喺張船飛過嚟嘅啫。 我真係專登過嚟 咯。 多謝多謝。 即係專登過嚟捧你場，跟住就邀請。 講Sir啊！又俾啲驚喜， 梗係啦！ 網上加多， 又話自己約咗個靚女， 我尋日咪係話唔到嘅， 網上俾個靚位，俾個靚位網上。 估你唔到啊！ 王 Sir， 王 Sir 死咗。 咩花姐啊？你唔係有山東式嘅咩？ 我陣間 雀仔喺裡面，雀仔喺裡面。 佢自己講嘅。 雀仔喺裡面啊！ 教練啊！ 其實咧就花姐話著山東式，我先嚟嘅啫。 咩？雀仔喺裡面。 我咧就即係三色咯，就唔係三色啦嚇，咁冇所謂啦 嚇。點啊？誒，教訓下我哋幾句啦，問我。 梗係你啦。 訓話。 聲討緊喎， 訓導主任。 阿阿王 Sir 嚟講 咩？你 咩聲？ 仲有十五分鐘啊！ 嗱， 今日有記者喺度啊，唔好講啲衰嘢。 即係叫我嚟嘅目的咧，就係話我窒佢嘅啫。 係啦，冇錯。 即係黃花姐真係不和嘅啫，即係點解啊？上都知啦，呢個唔使講啊，即係 成個網台界都清咗曬。 係啦係啦，即係加上一個外星人啦，咁其實嚟講亦都玻璃魚啊。咁咧就係、是、其實我 傳聞你哋有緋聞 㗎，傳聞緋聞唔會啊嘛， 有啊。 喂，你諗下啲外星人咧，即係一係就八爪魚咁嘅樣，一係就即係其他啲係唔係女人咁嘅樣啊嘛。啊，即係我啊通追女人嘅，咁即係啊，即係我一定唔會同有緋聞㗎。 有冇靚女暗戀過佢先？ 呢個一定唔會啦，呢、這個係嘛？即係你諗下，你唔暗戀八爪魚先？ 通常話唔會就係㗎啦，我睇電視劇 係咁樣。真係咁樣？ 係啊， 八爪魚喎、 啊。 你 咁 講啊嘛，白 炒 魚就 咁 嘅 啦， 係啦， 重口味嘛。 其實嚟講，俾阿花姐講啦，即係嚇，即係啊，即係即係我哋相識就係我第一眼認，即係第一次相識佢嘅時候咧，就係因為外星人嚟㗎啦，即係。 影睇講完啦， 有麥嘅，佢有麥嘅， 佢有麥。講完啦，即係覺得我外星人。咁當時我揾你做呢一個節目，奇案節目啦，咁你有冇啲咩即係顧慮咧？ 其實都驚啊！即係當你即係八爪魚咧嚟到揾你嘅時候咧，你又會諗一諗好多嘢咯。 因為八爪魚， 即係究竟係即係外星人都係八爪魚咁樣啊？ 捉你翻去研究啊！ 咁即係其實都有啲恐懼嘅，但係 見到我之後就即刻應承咗做啦，係嘛？ 即係反正都幻者個人形啦，咁即係其實嚟講都係冇所謂啦。 咁合作起嚟有冇覺得我好難頂咧？ 喂，呢個就 喂， 堅 一聲啊！即係呢啲唔使講啦，即係即係花，即係難頂，大家知㗎啦呢樣嘢。係 啊，不嬲難頂㗎啦。 咁可唔可以講一個優點出嚟啊？ 冇啊，優點就係冇咯。 優點真係冇啊！嗱，即係我問過，我問過曬咧，即係幾乎所有上個東頭嘅嘉賓嚇，佢都係花姐好難頂。 爆大鑊係咪？你講嘅 咩？我 邊個二五仔？ 佢飯盒都冇得食，唔好屈佢啦。 你諗下，即係嗱，其實嚟講，而家係在你淫威之下咧，佢哋 淫威 啊！即係問題，即係我已經豁出去啦，冇乜所謂啦。 你都受過淫威之下都唔少啦，係嘛？ 今日都最後一晚啦，啱先嚇，死啊！今晚唔死今晚嘅，冇乜所謂啦。 咁我哋都一夜夫妻啦。 哇！即係爆出嚟啦！ 唔係咁，我哋講翻緋聞嗰單嘢先。 緋聞冇喎，即係你諗下同八爪魚乜緋聞？ 你同佢有咩緋聞咧？咁樣 好緊張 嘅。係啊。 成日要澄清。 炮灰就係喺個淫威之下， 終於有位審嚟。 即係點會有八爪魚有個緋聞咁奇怪咧？ 嗱，往常我哇咩嚟嗰只？ 錯 唔係攞入嚟俾我啊！嗱，千祈唔好啊！ 嘉賓， 嘉賓嚟㗎，好驚啊！ 買咪嚇親人。 我哋先買只八爪魚嚟做嘉賓。 喂，咁啊就我啊辭官歸故里啦。啊，咁就係阿王 Sir 咧，你唔好話漏嘢講科場嘅，就即係喺啊，係咪肥叔嗰度會嚟緊啊，做一個即係奇案節目啊嘛？ 唔係佢好多節目啊，十幾個節目啊。 其中一個就係奇案節目啦。 唔係， 係 咪啊？你唔好，嗱，你唔好成日聽俄傳。 哦，唔 係啊。即係你有啲俄傳，咁其實王 Sir 咧，嗱，你就定咗佢格。佢係唔使淨係做奇案節目 咁，又梗係啦。往常 係講啲做歷史 鹹濕節目啊， 鹹濕嘢係啦，講啊香港嘅近代史，講好多嘢嘅。佢除嗱，我唯一揾到佢一個弱點就係佢唔識講波嘅啫， 唔識講波 啊！呢個 係 我 係啊，除咗唔識講波之外，乜都講得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唔需要顧慮啊，其實係咪先？ 顧慮啊，我想恭喜佢啊！ 唔係你唔需要顧慮，就係開 season two 啊，我知你有顧慮啊嘛。 冇關係嘅，兩件事嚟嘅。 係咯，順便 即係你想同佢一齊合璧做一個。 佢想咗好耐㗎啦，不過拒絕咗佢啦。嗱，其實咧亦都係趁呢個機會啦嚇。即係本來咧，即係我本身都想開個奇案節目嘅，但係而家擱置咗啦，冇辦法啦。一花姐唔做第二 season 啊嘛。 唔係㗎，你 即係花姐做第二季咧，我即刻就 佢就的起身 嚟佢， 係啊，頂你，好唔好？ 開節目嚟頂你 嘅 啫嘛， 即係我唔係話講，如果花姐開一個咧，即係有兩個勁嘅奇案節目聽啦，就係咁啦。 即係花姐開第二季咧，我即刻出節目頂死佢。 冇錯。喂， 即係花姐就唔開第二季， 開 我 截 咗 第二季， 等你啊，等你開第二季咧， 係啊，真噶，我做證。 成個擂台聲就 係燈火講，而家網上暫時擱置。 本來我都 就等你啫，就係話我花姐唔搞冇人啊，冇敵冇人。 咁唔係嘅，我覺得即係我哋如果係大家可以發揮唔同嘅即係效果咧，應該整合嘅。 嚇！ 即係你想拍？ 即係點啊？ 你咁講即係想拍你 應該將 拍網上 係啦，拍網上。 但我喂，即係好難頂啊！即係唔得啊！ 我話你兩個有路噶啦。 呢啲唔得啊！即係 呢啲互相嘅就係咩磨合又交俾我， 磨合 交俾我嚇！放心啦，交俾我。 即係總之花姐開第二季咧，網上就開第一季。 好， 好， 好，網上我記得你呢句説話 嚇。 我 咪叫你跟到九號。剪可能 多啲嘅， 九號 多啲嘅。 好啦，咁啊，多謝曬王 Sir 今日咧光臨啦，最後一集啦，咁同埋咧就喺度咧都要講幾句嘢啦。咁就首先咧就多謝大家咁多位冬粉，其實我咪支持小女子咁耐啦。 緊住，加油！ 咁就聽日咧就會有一個聚會啦，咁就係再同大家咧，因為有啲人咧今日嚟唔到啊，咁可以 攞水咧仲要 係啦，攞下水啊，籌下款啊， 籌下期啊， 賣下啲賣唔出嘅書啊，簽下名咁啊。 咩賣唔出啊？揾都揾唔到啊，大佬！ 收埋倉底啊，揾唔到啊，大佬！ 都話留翻書展再推多嘢咯，你唔記得咗啦？ 啊，咁咧就好開心啦，同大家即係歡度咗99集嘅節目啦。咁呢條路咧，其實有人圈喺出邊，就好漫長嘅。咁但係雖然辛苦，但係咧 未圈仲有幾分鐘啊！ 辛苦得嚟好開心。 你做咗咁耐節目，啲時間觀念咁差嘅， 唔係因為 真係要做多啲先得。 因為有段大片啊，後面有段大片， 係啦。咁就多謝阿王 Sir 啦，俾咁多機會我同佢合作啦。我喺身上咧學咗好多嘢啦。咁原來好多嘢咧，真係即係諗嘢咧，我太過單向啦，有時。咁王 Sir 咧又中意逆向思維嘅，係啦，咁同埋阿艾力力嗰啲陰謀論咧，我就覺得好即係五體投地嘅，即係佢諗嗰啲嘢我真係諗唔到嘅。咁同阿炮灰啦，炮灰又係即係諗啲嘢又係太過刁鑽啦。咁啊，亦都好有創意啦。咁我覺得即係香港地咧有啲咁有創意嘅人咧，即係令對網台咧都係一個好事嘅，因為網台就最需要創意，最需要咧即係破格，係啦。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將來有機會嘅話咧，再繼續。即係行呢條路嘅話咧，就再破格啲。 即係幾時啊？ 即係如果就做， 即係幾時啫？ 幾時 唔該。 會可以再 唔該。 唔知啊。正所謂聚散有時，係啦。咁啊，多謝曬譬如 Derek 啊、Derek Long 呢啲，我即係見到佢都成日寫好多嘢支持。咁有時又未必可以成日回應到啦。咁但係在心中啦，在心中睇到曬即係大家嘅心意啦。咁嚟到呢刻咧，就好唔捨得啦，好唔捨得啦，咁真係好唔捨得。 你未喊啊？爭你喊好唔好？ 喊唔出啦，喊唔出啦，但係我好唔開心。 唔係因為佢諗咗。有第二集啦嘛，做乜喊啫？ 下個禮拜三咧，大家準時收睇啊！ 係咪先？佢都諗咗 send to 點做？ 你知唔知有人咧傷心到最盡咧係喊？ 冇可能啊！ 真的，你明唔明啊？ 冇可能， 即係好似開心到最盡，你係會喊嘅。調翻轉就係咁解。 咁你而家開唔開心先？ 我而家又好。好難過，而家好難過， 好複雜， 係啊，好複雜。 啱啱卡住中間。 係。咁啊，講翻啲正經嘢先。就如果即係大家咧要俾咗錢咧重温咧，你可以重温到6月30日。6月30日之後咧，你就冇得再重温㗎啦。咁其餘其他嗰啲節目，即係全部節目啦，會點咧？我唔知點啦，到時先算啦。咁咧就另外聽日咧，我哋會有一個farewell party 咧，就會喺柴灣歌連臣閣係嘛？ 歌連臣閣隔離。 送我最後一程嘅。 係啊，冇錯。 歌連臣閣隔離。嗰個叫咩？新翠花園附近。 新翠花園嗰度。 附近啊嘛。 利眾街東茂廣場。 哦，東茂廣場。 九樓。 九樓 ，OK。咁大家如果想參加咧，盡可以最後都可以，仲可以報名㗎係嘛？咁啊。 walk in 咯。 walk in 報名。 你799。 你咁都得你？咁啊，我哋都會聽日會有一啲即係我哋譬如 T 恤啊，或者一啲書啊、杯啊嗰啲啦，就嚟緊都會有呢啲 product 啦，即係俾大家去懷念下呢個節目啦，同埋你曾經喜愛過嘅。節目啦，主持人啦，咁啦，好唔好啊？ 你將會變八爪魚出現啊？嚇！會變咗八爪魚，用真身嚟去見大家咧？ 可能會噶，睇下大家有幾有誠意啦。好啦，咁啊，多謝曬大家啦，多謝曬啦。咁喺最後節目最後嘅呢刻咧，仲有咩講啊？仲有冇咩遺言？ 仲有咩遺言？ 冇遺言啊！ 好唔捨得咯。 唔捨得，好啦，咁。時間一秒一秒咁推向呢個節目嘅尾聲啊！ 咁就下嚟緊就有Season 2噶啦， 嚟緊就星期三到啦， 禮拜三見啦。 唉，真係好唔捨得。 放心啦，往常艾力嗰度交俾我啦。我既然就生得出你第一鑊，我又可以屙多第二鑊嘅。 係，阿九話仲有7分鐘，咁我哋段片有幾分鐘？ 播第七嗰邊。 有段片。 有片 七 有片睇啊嘛， 啊係喎， 哎呀，你真係新職㗎， 因為呢 段片咧就頭先話嗰個修我哋嗰個修訂版咧，我哋嗰個自己個 創， 我哋一定要聽多次嘅，因為我真係想多謝翻阿袁同埋我細佬咧，就唱呢只歌。咁我哋去一去段片先，聽多次。 會唔會我哋真係拍段片出嚟俾人睇下咧？ 唔係拍咗啦咩？ 唔係啊，唔係呢啲啊，再拍一段真係一段微電影啊！ 哦，微電影啊！哇，咁遠啊， 反正我哋都拍到咁咯，咁啊有我哋唔出微電影。 好，成你貴言啦嚇，希望我哋有心有力，繼續咧係為即係中意聽奇案節目嘅朋友咧，我哋再創作多啲好嘢出嚟，好嘛？高質素嘅節目。嘅網台節目俾大家， 高質素噶啦， 好唔好啊？唔好咁謙少少，諗得出嚟。 精益求精，小朋友， 我哋 謙虛 少少，好唔好？你都叔叔笑你啊，知唔知啊？好啦，多謝曬 Sam， 多謝曬Janet、阿 Pat、Angela、Maria、炮灰、王 Sir、Candy、肥蘇、鬼故王、阿齋藤、阿魚、阿邦同埋阿 Yan Yan， 仲有 Patsy 同埋阿吳氏一家，一家三口，同埋咧就係阿。Telma 啦，同埋阿 Kitty 啦，多謝曬你哋啊，同埋多謝曬所有嘅聽眾。咁最後咧，我預備咗一隻歌咧，就係送俾大家嘅。咁呢個歌聲我自己好中意嘅，就係梅艷芳嘅。咁呢隻歌我送俾大家做最後嘅禮物啦。咁有緣再見，拜拜， 拜拜。 這個是我生命裡面最不捨得的時刻，因為我們要說再見了。快樂的時候總是過得很快，我們曾經每星期見兩次面，但轉眼間我們要分開了。我什麼都不想說，只是想你們陪多我一陣。生命是短暫的，將來我們都不知道何時會再見。在這一剎那，我只是想跟你們再說一句，有緣再见。 再度跟你话离别，无尽细雨里怀念，快乐感觉没法淡忘。你话要说，不忍要说。交给你，不愿对着暗泪水，亲一亲我转身去，无尽岁月风里吹，那字一片可再聚。这今夜永停留，留在我俩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痛在心坎里。我当真说再会。 亲悄悄去。Let's just kiss and say goodbye.